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公布一下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在这里啊，我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呢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三 C 开学之后北京苏宁电脑的售后服务承诺是什么，这个呢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答案，请您仔细收听。奖品呢就是充电宝一个，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奖品提供给您，这些奖品呢是由好视力科技赞助提供的2018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的门票。到底如何能获得这些门票，还是请您来收听完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告诉您怎么样能够拿到2018国际泳联的跳水系列门票。今天我们的奖品非常丰富，数量也是很多的，足够大家的需求。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陈晨。 方老师您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听说在一开年哈，苏宁就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在前两天，也就是2月28号，苏宁呢发布了2018的室内空气健康白皮书以及2018空调白皮书，是吧？ 嗯，对。这次白皮书的发布的话，从整个内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咱们这一次发布会的话，还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到现场为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技术和学术的一个背书。所以说从内容上来讲的话，相当于说是从以往的整个行业的内容上升到一个就是民生和整个家居卫生和健康的这么一个层面。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发布呢？请到钟南山院士又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从空调的使用上来看的话，现在整个行业上可能大家更多关注的还是空调的一个制冷。 嗯， 但是其实现在室内空气的一个卫生情况下来讲的话，很多领域并没有关注到。这一次为什么请到钟南山院士到发布会现场呢？也是因为这一次发布会的主题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苏宁净废工程，是因为整个空调非清洁的情况下会给室内的空气造成一个相应的二次污染。其实在很多领域上已经有人关注过了，但是并没有得到大家非常强烈的一个重视。 这次呢是室内空气健康白皮书和空调白皮书一起来发布的哈，这两部白皮书是不是就关注了这个问题呢？ 嗯，首先介绍一下室内空气健康白皮书，大家更多关心的是户外空气，其实室内的空气污染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存在， 就是室内空气的污染也不容忽视。 对，以前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 对，因为以前更多的关注到了室外的空气的问题。 对对对。那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进步的阶段呢，我们不能说小问题就不是问题。 嗯。 其实室内的空气质量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嗯。 我们简单举些例子。 好。 比方说冬天的时候大家紧闭门窗。那家里面的人如果说五口人，比方说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室内的空气在人的生活过程中总会有一些 粉尘也好，还有有害气体也好的一个聚集，以及其他的，比方说做菜的时候的烟尘呢不能及时的排出。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大会上重点进行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空调和空气净化系统二次污染问题。其实消费者可能没有非常直观的感受，我们简单的举一个这一次会上大家公布的一个例子。从这个空调的散热片现在测算出来的一个平均值的话，现在相对一个老旧空调的散热片上的细菌的值达到了3866.48个每平方厘米， 就是每平方厘米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位置， 对， 然后会有3866个细菌， 对，叫做霉菌总数。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了标准，就是健康标准将近40倍。 40倍，这只是一个平均值， 只是平均值。对，如果说从最高值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些危言耸听啊。简单介绍一下，最高的测算出来的数量是每平方厘米达到了91000个， 那就近100倍还多呢。 对对对，当然这种最高值的存在是、 这个、数字确实挺让人觉得耸人听闻的哈。 对对对，当然了，这种最高值其实是一个个例的存在。但是仅仅从我们平均值来看的话已经非常高。 对，超了40倍。 对对对，所以说这一次白皮书里面其实是揭示了一个大家一直忽略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污染源。就是空调在整个室内的高危污染源里面，所有的污染源评分里面空调占到了42%。 就是说在你整个家庭的室内的各种空气的污染源来讲，空调就占了42%。 对， 这将近一半的这个功劳都归它。当然这个功劳是带引号的是吧？ 是的。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检测主要是针对像北京、上海还有深圳这一类一线城市。但是一线城市尚且如此，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三四线城市以及更往下的一些市场来说，可能大家使用空调的年限会更长久。 对， 这样的话菌群总数来讲的话，保守估计应该是会比这个数字会更高。对，就是因为存在这么一个老旧空调的二次污染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室内空气健康白皮书重点就是想要在针对空调的这个污染解决上面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 你看以前大家也都知道说空调会对室内造成二次污染哈， 对， 但是大家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的概念。 对， 我们都说用数据来说话，当我们真的拿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原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是吧？ 对，其实从检测的数量上来看的话，从所有的抽样空调超标的这个空调数量的话，占到了整个抽样里面的88%的比例。所以说基本上大部分的空调 都 会有这样的问题，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估计那12%也许是刚刚新买的，或者是家里人确实有洁癖的人。 对，这个值的话呢，其实是主要跟两个因素相关联。一个其实当然就很好理解，就是跟你的空调的使用年限。新空调买来当然是相对来讲很干净了。另外一个那就是要定期清理。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很多家庭他没有一个定期清理空调的一个概念，觉得空调和以前家里面比如说电视机啊还有冰箱、洗衣机从买来开始一直到坏之间都不会做一个相应的维护。但是其实空调的话，如果说2年不维护，您去看它表面的那个防尘网，基本上灰尘可以达到1毫米到2毫米厚。 对对对， 对，非常惊人。也就是为什么您买到空调2-3年之后，你会发现吹出来的空有一股霉味儿，也是这个原因。那你想可以想象一个情境，您呼吸的空气都是从霉菌的环境中吹出来的，那您呼吸过程中所遭受到的一个健康的威胁会有多大？非常老旧的空调我们建议您更换，但是说在正常使用年限中的，我们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定期进行清洁和清理。 那这样的白皮书发布之后，对于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呼吸疾病的专家来讲，他是怎么看待？ 呼吸疾病其实冬天和春天其实流感也是一个发病的高峰期，所以说对于大家日常所说的流感的预防常识里面有一条就是定期开窗通风。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室内污浊空气。但是如果说本身家里就有污染源的话，您开窗通风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当你把窗子关了之后开启空调的时候，因为开空调的时候一般都关窗嘛，对，在这个时候还会造成二次的污染问题。 那钟南山院士这一次之所以会出席这个会，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想从根源上解决掉我们的流感以及各种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的源头，而空调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说在这次发布会有一个亮点，就是钟南山院士在现场亲自砸碎了一台旧的空调。当然这不是说对空调行业的一个宣战，而是说对于健康使用空调、正确使用空调的一个倡导。 对，那我们这次同时在这个发布会上启动的是净肺工程，是吧？ 对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净肺工程它的具体的内容？ 净肺工程的话，其实主要就是针对刚才讲的两个造成污染的因素，有针对性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大家很好理解，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因为您的空调老旧，那我们现在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您如果说空调达到一定使用年限的话，建议您及时的进行更换，会更加清洁和安全。另外一方面的话，老旧的空调其实对于电能的消耗还有制冷制暖的效果来讲，其实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新空调会有更好的一个使用的效率。那这次净肺工程一个首要的一点的话，就是在现场苏宁作为一个空调的一个主要销售的平台，然后联合了国内知名的空调的品牌，包括像格力、美的、海尔这一类重点的空调厂商，还有新风系统，包括像惠而浦啊这一类的新风的品牌，做了一个整体的让利承诺。就相当于说从3月份开始，我们针对整个购买空调的顾客会有一个非常大力度的让利。这个让利里面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苏宁的让利优惠，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所说的各个知名品牌的厂家提出来的让利优惠。其实这个让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有购买和更换空调的家庭更及时的将空调进行换新。当然了，这一步就是刚才所说的迫不得已的一个办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及时清理的问题。那这一次苏宁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推出了一个免费空调清洗体验计划，全国范围内会发出10万张免费的清洗卡，为广大消费者免费的清洗空调。当然了，这种清洗来讲的话呢，免费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短暂性的服务，它更大的一个意义是说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清洗前和清洗后它的使用体验上的不同，和它真正带来的明显的改变。那这样的话主要的目的是建立起一个社会的一个认知，空调是需要及时的进行清洁和清理的。 对，那这个呢主要是2018室内空气健康白皮书所启动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净肺工程。 对对。 那对于2018年空调白皮书呢，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2018的空调白皮书也是这一次会的重点发布的之一。18年的趋势其实行业内来讲比较明显。几个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所说的新风系统，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说新风系统？其实它就跟您家里室内空气跟户外空气的一个及时的进行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都会知道用空调的时候我肯定是关着门窗，起到更好的一个热交换的效率。大家都知道在关闭门窗时间久了这叫开窗通风，但是其实开窗通风跟您的家庭保温其实是一顿矛盾。那新风系统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它在您的室内在加温或者制冷过程中，它会持续从户外将新鲜的空气和室内的老旧空气进行一个 交换， 持续的更换。 这 就是新风系统为什么现在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潮流的一个原因所在，它必然是空调使用消费的升级的下一步的步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中央空调的使用。其实中央空调从热使用效率和真正空调的使用的感受来讲的话呢，很多方面是和家用空调相比有一定的优势的。但以前的话可能一方面是价格很高，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消费理念的问题，没有得到消费市场的一个使用，更多是在酒店啊还有会议中心啊使用。但现在的话针对小户型的一个相当于说精简化的中央空调型号的推荐，还有更加高效的生产效率导致的这个价格的下降，也为整个消费市场逐渐铺开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然后另外几个趋势包括像智能化， 还有自清洁，这个也是现在消费的一个趋势。当然了，除了在产品创新方面的趋势以外，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老旧空调的一个换新。其实从这一回发布会呢，有一个大数据反映出来，就是整个空调市场里面，我们建议进行更换的老旧空调数量的话，大概会在1亿台左右。 哦，1亿台呢？ 对，1亿台左右。其实尤其是在二线城市以下，这个比例会更高 一些。 对，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苏宁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会着重以乡镇市场为主，来进行一个旧机更换，安排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将这个我们的新空调的以优惠的价格推送到需要换新的家庭中去。所以说这一次预计的话，会有我们整个全国的话会有这个5000家店一起来为整个3、4级市场以及乡镇市场来铺开做一个努力， 就是以旧换新。 对，以旧换新，让农村的家庭也及时的将老旧空调进行更换。对， 确实啊，我看到的老旧空调，你知道吗？还有那个窗式机还在用。 那种空调我在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以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没有见到。但是那个，因为我们行业是做这个的，所以说我在公司的一个展示上面我见过这个东西，我当时又觉得这个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已经消失的产品。 这样的确实该换了。我觉得这次呢，这个两个白皮书能够一起来发布，确实能够引起我们更多人的关注。 对 啊，一个是我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问题，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老旧空调对我们室内的空气的影响以及健康的影响，都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是的， 包括节能方面，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白皮书能够一起来发布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 是的，而且正好赶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对， 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安全一个非常高发的时间。 那其实钟南山院士在前不久刚刚发了一个警示，就是说今年3月份很可能再次爆发流感，而且这次流感它的病毒可能还会转型。所以说其实大家从自身的健康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要非常注意自己室内的这种空气的质量的。 对，是的。 好，关于净费工程以及这两部白皮书，我们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哈。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更多关注的话，我想可以到苏宁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是吧？ 对，北京的所有的门店都可以。 另外还有一件比较期待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也是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哈， 中超联赛。 对，开始了。 对， 已经开始了。 对， 这个对于球迷来讲，那真是期盼已久的哈。 球迷的每年必过的节日，而这一次呢，跟大家先透露一个消息，就是中超的一位足球明星，北京国安的球员于大宝。 前锋。 前锋。 这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 大家非常喜欢他。 国安迷，尤其是国安迷。 对。几乎在北京家喻户晓吧。对。然后会在近期到苏宁来。预计可能应该是在3月份。具体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京苏宁的官方微信，然后实时的了解动态。那到时候到我们的苏宁门店中，可以和大家的球迷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 这是对球迷来讲是一个零距离接触他们心目中球星的一个机会哈。 对，而且现场的话呢，还会有北京国安的相应的一些衍生品，以及于大宝先生的一些签名的赠品进行赠送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的球迷来讲，应该说要实时关注，千万不要错过。 对，但是具体的时间呢，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我们就先不给消费者进行一个公布。然后具体的时间呢，请大家继续关注。 好，先给大家买一个包袱哈。另外呢还有呢，其实三月份事情也蛮多的哈，就是三月份也是个开学季， 大家开学。对， 中小学还有部分大学哈。 对， 就开始开学了。 是的。 那么每到开学之前呢，就是学生们对于这个手机啊、电脑啊等等这需求量是激增的，应该是啊。 对，而且 发压岁钱了嘛， 嗯， 那压岁钱怎么花大家都有自己的主张，但很多人的话就会想那个新学期给自己换一台好的手机， 嗯， 然后或者是买一台电脑，因为马上三星的 S9 还有华为的 P20 等等这一系列，像还有年前已经上市的苹果 iPhone X， 对新型号， 这些型号都会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手机市场上大家一直在观望的新风潮。那学生群体是我个人觉得是整个时尚的前沿，他们才是时尚前沿，其实对这些产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关注。那我们这一次正好也在开学季嘛，也知道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说北京苏宁也在这个时候相应的推出了包括像手机电脑还有包括像单反相机在内这一系列3C 电子产品的一个优惠活动。 嗯，那我们对售后方面有什么承诺？ 售后的话，电脑这一回我们推出了30天包退，180天只换不修。 啊，30天包退，180天就半年内。 半年内 只换不修，你要有坏了，那么我们就直接换给你新的了。 对，直接换新的。除了这个服务类的承诺以外呢，我们还有相应的以旧换新的优惠。 嗯。 包括像您使用旧了的手机、电脑。到苏宁进行换新，尤其是像手机这一类的产品，它会有一个评估机制，针对您的使用年限还有是否磕碰啊等等这一系列，会有一个折价的一个逻辑，然后最后核算下来，如果说比如说您买的 iPhone 8，去年刚买的 iPhone 8，使用时间也不是特别久的话，我们这边最高的折旧价格甚至可以达到了3000元。 嗯， 当然这个跟手机的新旧程度直接相关，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么高的一个折旧。但是对于学生来讲的话，很多人可能买了一台手机，可能用了小几个月甚至半年，新机一出来就迫不及待想要换新机的话，这个以旧换新，如果您参加，会给您在经济上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减负的一个活动。 嗯，这是开学季对于学生来讲哈，3C 产品的我们的一些优惠活动哈。 对。 那在三月份还有一个节日，其实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和商家来说不容忽视，就是315。 对，315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对。 其实现在更多是商家品质服务的一个展示日。 对。 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考验商家自己的服务质量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嗯。 那在这个时候有信心和勇气说这个时候提供说更大促销服务的商家，其实从他的服务质量各方面来讲至少是有自信的。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是315，其实更多是一个开年的概念。 嗯。 因为一年过去了。大家可能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发现回家过年之后家里面的电器怎么都这么老旧啊，以前没关注，给家里面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面也不会提。 嗯， 那其实您开年了之后很多时候您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也是需要更进行换新。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从3月9号开始一直到3月18号两个星期的时间，正好315在里面。 嗯， 然后我们就推出了以空调彩电为最大促销力度，然后冰箱、洗衣机、厨卫电器等各方面一起推出了一个我们叫做开年大片选种京城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对，促销活动有很多，我就介绍力度最大的一个。这一次我们推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套购的概念，就叫做不止买三送一。 嗯， 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您买三台大家电，就包括电视、空调、洗衣机、冰箱、烟机、灶具、热水器这一类大家电，买三件，然后再买第四件的时候，第四件是免单 啊，就免费的， 就免费了。当然第四件的价格我们是有一个限制的，是不能高于前面的三件。 嗯， 对，第四件免单。其实力度非常大，尤其是针对春季家装的顾客，我建议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普通的顾客家庭环境可能没有这么大的需求量的话，这个活动他是参加不了的。但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单件购物的顾客的话还是会享受我们包括以旧换新还有新机折扣这一系列的活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整个的力度上面我们是承诺全北京的价格，您找不到比我们苏宁更便宜的价格。如果您找到了，我们贵多少赔您多少， 补差价。 对，这个就给您一个放心，您尽管放心的买。所以说在3月9号到18号这个期间给您更换家里面的电器也是个很好的机会。那你说3C 产品有没有优惠？当然有了，刚才我们介绍的3C 开学季，其实不光是面对 校园的学生，针对广大消费者也有相应的优惠。当然活动的形式可能略有不同，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抽奖的话，这个抽奖的话是给学生的啊，有像1080的显卡，如果懂电脑的话会知道这个显会非常不错，还有包括路由器啊，还有 MR 头盔，还有裸眼 3D， 甚至有游戏的电竞椅，我们这里的赠品您可以在抽奖的时候可以赢取，所以力度非常大。欢迎广大消费者在这个时候来选购。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及的空调换新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您赶紧把家里空调换了，我们是说您赶紧看看家里空调，您把盖子打开，尤其是挂式的空调还有柜式空调，您把外壳盖打开之后，您看一下那个过滤网，是不是有明显的粉尘堆积，如果有的话，您可以自行百度清洁的方法，当然那个清洁方法主要还是基于外层的清洁，及时的清理您家的空调，这样的话对你的春天的这个流感高峰期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规避。当然了，苏宁会提供深度的一些清洁服务，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到苏宁的门店进行咨询。 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三月一开春苏宁就接连不断的有大的动作哈。我觉得这一年来讲苏宁依然会像往年一样哈，动作不断， 这只是一个 好戏练台 开始。 对， 叫开年大片。那接下来的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还会有更多的精彩节目等着大家，敬请期待。当然第一播的开年大片我们肯定不会让消费者失望。 好，谢谢晨晨。 感谢您，感谢广大听众朋友。 接下来就是大家关注的如何获得由好视力科技赞助提供的2018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的门票啊！告诉大家，您听好了，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只要您答对了就有可能获得两张跳水系列赛的门票啊！问题呢就是好视力眼贴是自从哪一年开始连续成为国际泳联跳水系列巡回赛事产品的？一会儿我告诉您答案啊，您接下来仔细收听我下面说的这条消息。2018年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即将于3月9号到11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拉开帷幕。这项赛事的级别按照奥运会级别进行，是国际跳水顶尖选手备战跳水世界杯奥运会前最高规格的较量，堪称准奥运级别的巅峰对决，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而作为这项赛事的主要赞助商，好视力科技将同参赛选手一起为全球观众献上这场光彩夺目的视觉盛宴。本次比赛共设立了10个项目，其中男女混合项目首次出现在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的赛程当中，无疑将成为本次比赛最大的亮点。体育代表着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传递着积极的正能量。好视力以国人眼睛健康为己任，将体育精神融入到产品的生产和品牌的建设中，致力打造眼健康领军品牌。2003年，好视力眼贴顺利通过了严格的奥林匹克药检，自2006年就连续成为国际泳联跳水系列巡回赛赛事产品，也多次作为奖品颁发给获奖运动员。因好视力的眼贴能有效缓解运动员长期跳水训练导致的眼部不适，获得了跳水运动员的极大赞誉。作为连续多年助力中国跳水事业的支持者，北京好视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将在本次比赛现场开展一系列的精彩活动与观众互动，希望借助体育的力量向国人传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树立绿色的爱眼护眼意识。好，如果您想获得跳水系列门票的话，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您可能有机会获得两张跳水门票。最后再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世纪家博会3月9号到11号将在东三环农展馆举行，装修采购想省钱到会上转一转，家庭装修全品类产品都有，百强、木池、福沃德、喜临门、全友、益宏堂等20几个家具品牌，老板大金、美的、方太、海尔、格力、约克等电器企业，蒙娜丽莎瓷砖、上相地板、冠珠、东鹏上品宅配、梦天、